新传媒数码天台 Capital Q 500上市频道，现在有两天报告新闻。心理健康跨部门工作小组针对如何促进国人的心理健康，提出了12项的建议，包括推行分级护理的模式等，并从即日起展开公众咨询。妇联中心同新加坡市之间结交合作设计开360度全景影像的网络室内设计的指南，为市之间患者打造友善的居家环境。指南上个月推出之后，已经累计超过了6000次的点击率。本地的官方单日新病例维持在3000起以下，另外又有3000人病逝。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昨日新增2389起的病例，比前日少开162起，其中多数是本土的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下降到0.95。本地五个社区发展理事会同光明山、普国禅寺、仙步坊共同设立的官方援助基金延长到明年3月31日，以协助更多有需要的国人来应付生活费高涨同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接受自雇人士的申请。成功的申请者，每户家庭可以获得一次性的补助，增加到800元。一名82岁的老妇人目前纯属并每次希望只能够参与酒店。沙飞区家庭发展部前前当局接到老夫的求职之后，隔日就已回应，并且积极的为其提供援助，配合联合国全球的套路安全就新加坡稽查工会同本地交叉管理公司联手推出安全速度进救生命计划，以鼓励司机在学校期、出户期等的民众同车辆常出现的企业，将最高的车速保持在每个小时30公里，以减少交通的事故。停靠在吉宝湾滨海俱乐部的一艘游艇昨日起火而冒出浓烟，民防部队在一个小时内将火势扑灭，所幸无人受伤。马来西亚政府表示，当地的粮食供应行猛达到危机的程度。马国农业及食品工业部负责发展事务的副秘书长巴德鲁希山讲，农业部同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正在努力来解决问题，以确保人民有充足的粮食供应。警报海鲜房下个月将告别香港进行维修检查，会设新的停位同电台新的检验站。前面以为世界上最大的海鲜食府的警报海鲜房创业40多年，是香港著名的产馆，前在多铺的港剧中出现。不过受官方疫情的打击，已经在2020年的3月结束海营业。新闻报告完毕。